薛直看着周围的人，大多是清寨来的，他们朝他扔石头，不停地呐喊，恨不得将他凌迟，一片片肉吃进肚子里去。宋清涛清醒了，却很虚弱，他坐在大当家的旁边，恨红了眼，见人刚要点火，突然说， 等一下，他不是会勾引男人吗？把他给我扒了，一件都不剩，让兄弟们欣赏欣赏。 清寨的兄弟们举手叫好，一个个抢着要动手。 我来，我来。 一双黑手刚落到谢池的领口，陈章扑上去扯开那人的手，护住他。 这是少当家的人，不能这样。 宋清桃脚踝全是荆棘刺伤，艰难地站了起来。 你给我滚开！ 不行，大当家的，少当家会生气的。 好歹也是小凤的人，留几分颜面。 话落，无人再敢闹腾。陈征还挡在谢池面前，宋清桃又喊： 你还杵在那儿干嘛？要陪他一起死吗？ 大当家的，等少当家回来再处置吧。 何长辉不语，沉浸在烟熏雾绕的世界。 陈章，赶紧滚下来，你是要与清寨为敌吗？ 你赶紧给我下来，不然连你一块儿烧。 我可能护不住你了。 谢池垂着脑袋无力抬头。陈章知道何峰的脾气，谢池真要被活活烧死了，指不定能闹出什么事来，他仍要争取。 大当家！ 清寨的弟兄直接上去将陈征抬了下来。 放开，放我下来！大当家，你知道少当家喜欢他，不能烧，不能烧！ 声音渐远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人已经被抬得不见踪影。他们拿着火把将木罐点燃，炙热的火环绕着他，浓烟窜进鼻子，让人不能呼吸。湖外的人们还在叫嚣，比宴会的狂欢还要卖力。谢池半睁着眼看着火向自己慢慢逼近。去济南之前，爷爷说要给自己说亲，那男的还是个大学生呢。爷爷说他家虽算不得名门望族，也没有大富大贵，那孩子却为人老实，有文化，思想进步，跟了他以后受不了苦。如果没有遇到这些土匪，没被掳上山，早就回到家，说不定已经可以定亲了。那个男人叫什么来着？谢池一时想不起来了，好像姓薛。他闭上眼睛，幻想起来。不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身高如何，长相怎样？若是像何峰那般，若是如他那般，还是不错的。可惜了。 少当家的， 小峰。 好像有人叫他的名字。火热的谢池睁不开眼，突然一阵风拂了过来，带着熟悉的味道，落在他面前。 醒醒，醒醒！ 谢池努力地、艰难地睁开眼，看到眼下的黑靴。初次见面，他就是穿着这双黑靴，从那醉汉手中救下了自己。当时他看到这鞋边的血，觉得自己更加九死一生了，却没想到他是个这样的人。 阿芝，阿芝！ 何峰捏着他的下巴，抬起他的脸，他的手上脸上还沾着炭灰，眼里映着熊熊的火焰，充满了愤怒。 你还要我救你几次啊？ 谢池眼眶湿润，有种绝处逢生的错落感。 你来了。 何长辉见何峰跳进火里，腾地站起来，烟都丢了去。 快灭火呀，愣着干什么，灭火。 谢池手脚皆被附在木桩上， 何峰用刀一根根割着绳子，左手松绑，谢池直接倒在了他的怀里。第一次觉得浓浓的煤炭味这样好闻。原寨的兄弟们接来时，一桶接一桶的往火上倒。宋清桃急了，瘸着腿滚下来。 不许灭，谁让你们灭了，停下。 他一边说一边掏枪胡乱朝谢池打过去。谢池脚上的绳子还未割开，何峰蹲在地上，听见身后的枪声，子弹从身边擦过。宋清桃第一枪打偏了，他又拔枪稳住手对着谢池，不料何峰忽然站起来了，生生替他挡下了一枪。子弹打中何峰的右腹，青阳子将宋清桃按在地上，他已然顾不得身上的疼痛，竭力挣扎。何峰裤子着了火，好在水浇得快，烧伤不严重。连同清寨的人都看呆了，没想到少当家居然会直接跳进火海去救下那女人。再看他一身力气的模样，一时皆不敢喧哗。待何峰抱着谢池走下来，才有个不要命的喊了声： 不能放了他， 他杀了我们大当家的。 对，杀人偿命。 何峰，臭小子，你给我滚过来。 何长辉站在大堂口叫他，何峰没听见似的，抱着谢池直奔自己院里去。宋清桃还被青阳子按着，冲何峰大喊： 三哥哥。 何峰突然停步，转身看向宋清桃： 青阳子，放开他。 青阳子这才松手。宋清桃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向何峰，颤着声对他说： 三哥哥，我爹死了。 我知道。 那你还活着的？我们认识十几年，就不敌他这几日吗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么喜欢你，他杀了我爹，那是我爹呀、啊！